马六彪大胆取人，孙家庄河野里刀上耳鸣将人头，胡乱丢一伙与别人，刘公道当相拥常在衙门，你为何见人头不来报称？谈出身何家事无端丧命，待本县去擒那高道名臣，送你祭文，超度儿子们一那魂，叫衙役将人犯于夜。爱的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